着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像你每顿饭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有胃口一样。这样的人生有自己的努力的方向，也有自己可以不在乎的东西。每天面对很多人很多事，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留在此刻的心中，但有些重要的人重要的情怀，一定还是想祝福他，想对他说点什么。下面这首很久远的英文歌曲是有一位叫做小苗的朋友，他说每到夏天就会想起那年，和你一起听这首歌。 绝对相信一首英文歌曲会成为有一些特定时期里两个人每天都会听都会聊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音乐了。这首 Pretty Boy 也要代表小苗送给他的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今天呢也是他的30岁的生日哈，要对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嗯，这一声快乐呢虽然不在一座城市说出，但是呢他们还会经常听节目啊，会聊起爱过的音乐，还有生活里一些彼此的心情的分享。女人一辈子啊，一定要有这个特别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啊，是闺蜜啊，也可以是一个异性知己。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是允许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哈分享或分担的人，这绝对是你可以在精神层面上保持一个很愉悦的重要的元素。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男士要送给他爱的女朋友青青。我是约翰，我想给我的女朋友青青点播一首歌曲，希望我们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经历风雨，终见彩虹。对，而且所有的改变都是发自内心的。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长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演唱的 I do， 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改变是很难的，就像我们常常说自己有时候想去锻炼呢，但是改变自己的这种懒惰的习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真心的相爱，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有勇气去改变，不是被迫的，而是心甘情愿的。愿你们可以在这样的彼此越来越好的过程当中哈，知道了，原来人都不会说是找一个完美的恋人，而是带着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他。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姑姑要送给自己的小侄女的，这是来自西奇姑姑，她说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天晚上都会听到这个片花，不敢说我的爱是伟大的，但是为北京小妞侄女儿西西送上生日的祝福是我力所能及的。点播一首歌曲，想对她说，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过程应该就是完美的。亲爱的你，不完美的你是我们的宝贝，生日快乐，宝贝加油。这个不完美的主持人也想说，这首歌呢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你的发自内心的祝福我是一定要帮你带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祝你开心，同样也是在狮子月诞生的歌手孙燕姿。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祝你开心十年，虽然蜡烛是老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十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十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在最宝贵。 祝你开心，不止十年。好了，上半时段就到这里，我们下半时段再继续吧。

游戏剧、声光剧、肢体剧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戏剧启蒙。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在今天首先登台，科技和童话完美结合，在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的配合下，安徒生童话世界中的夜莺、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丑小鸭等六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起来。为了便于孩子们理解，著名演员王洛勇还为演出献上了中文旁白。8月3号到5号，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木偶剧院将带来儿童版木偶歌剧《魔笛》与《糖果屋》，同时澳大利亚帕奇剧团将带来一部新奇的纸幕影像游戏剧《光影奇妙夜》。这部剧利用纸张、光影、水、声音和文字，构建起了一座无奇不有的影子游乐场。孩子们将在奇妙又富有诗意的体验中点亮自己的想象力。8月10号到12号，法国声光剧团的黑漆漆马戏团将再次为小朋友们开启一个关于光影的美妙之旅。除了以上几部来自国外的优秀作品，两部本土原创儿童剧《原始一家人》《西游记》也将在后半程亮相本次国际儿童戏剧季。金砖国家儿童戏剧展演剧目的南非磁石剧院肢体剧《阿哈》将于8月19号到20号最后登场，为本届国际儿童戏剧季收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星期四的晚上，如果想送祝福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圈米的微博，要送给后天就要出嫁的牛牛。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宇的《给你们》，他说送给我最爱的牛牛，后天他就要出嫁了，祝福美丽的新娘。 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几乎在所有的婚礼上都能够听到吧，因为确实是字字句句发自内心。跟你绝配的爱人并不是天然产生的，你能一见钟情的并不代表会相处融洽，相处融洽的不一定会忠心耿耿，真正绝配的爱人其实都靠打磨，你改一点他改一点，虽然大家都失去点自我，却可以成为默契的一对。相爱和相处真的是两回事儿，相爱是吸引，而相处是为对方而改变。这首歌呢，也是在周六要做新娘的一位听友他点播的 I Do， 真为你们高兴哈。在这些年当中，可能最初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现在呢终于有了他，有了家，谢谢你这么多年来支持，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你当年喜欢听翠鸟的一位朋友，新婚快乐。 在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靠近我之间。 执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I do, yes I do。为了你，我愿意。Yes I do。爱有风声，有淳朴。莫失莫忘一生守护。 莫失莫忘一生守护，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的心啊为之喜悦，来自莫文蔚的哀度。这个世界上呢有四个字哈，是真的可以解释一切的事情，心甘情愿。对，可能在你看来这个他与他之间有一些哎好像不和谐的地方，但是人家呢就是心甘情愿，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为爱啊，愿意为这个家庭彼此呢都改变一些，就这样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白头到老，这一路都心甘情愿，好吧，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当然在没有遇到这个愿意和你走完一生的人之前呢，友情世界也是尤其重要的。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海洋馆三层这位听友要点播的歌曲，是王宇良的给呆呆，这样的一首歌。但是抱歉的是这首歌真的没有在直播间，所以听你的话说任何一首林宥嘉的歌曲都可以，他特别的喜欢林宥嘉的歌曲，而且呢你们好像也都是夜猫子哈，很喜欢听晚间节目，谢谢你，而且也很喜欢沉默，是我们的一位男嘉宾哈。你呢也想在电波当中告诉他，很感谢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认识十年了几乎没有吵过架，你是唯一认识我一切朋友圈家人圈的人。上周呢去天津看话剧，在暴雨中开车，这是近年来最开心的时间，谢谢你的存在。对啊，一个真心的可以让你掏心的朋友，就是让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舒服，给了你自由，也给了你温暖，还有保护，想自由。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臭，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把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视觉的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 实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